时间慢一点，地铁快一点，再快一点也挺好。不是我爱工作，是你起太早，巧遇好难制造。每天晚上梦见你怎么办，停不下怎么办，嘿，眼圈陪我作伴呢。闺蜜闺蜜教教我怎么办，太紧张吃不下饭呢，偏偏还是瘦不下来。昨天晃又清仓，日行千里挤沙袋，